意大利语语音快速突破是为意大利语初学者快速掌握意大利语语音而编写的。 配套MP3录有意大利语语音发音练习，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意大利语语音快速突破， Fonetica italiana， 沈鄂梅编著， 朗读， Gabriella Bellorio， 音心。 意大利语字母表， A A B B C C D D E E F F G G H H I I L L M M N N O O P B Q Q R R S S T T U U V V Z Z